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还有我 Kathy。 好，今天朱明奇同学缺席还休假中。台湾人民又创造了一次历史。佩芬，你看到昨天的新闻没有？昨天五十人是他们自己宣称的，50万人啊，漏了一个字，那历史就是要翻篇了。五十万人在凯道门口集合，其实有一点哈，我觉得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激烈的，非常的和平。本来是说估计要守夜什么的，结果都没有，他们在8点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学生领袖林非帆就说，我们抗争没有结束，但是到今天为止，现在的这个游行必须得结束。而且他是跟几位学生领袖也是分头行动，有的是在立法会门前，立法院门前继续待着控制现场，有的呢是在这个凯道的门口控制现场。五十万人，这个确实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不过他们宣称的啊，根据我们看到一个官方的统计，说是警方统计是10万人左右。但10万人这个数据在台湾学运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吧？ 对，因为昨天晚上你是看到中央社其实还发布了新闻，就是警政署嘛，还特别澄清他们是怎么计算，是依据国际的一个计算方式，大概是每个方格上面是有大概有多少人这样去估算。因为你说主办方其实已经宣称到将近50万人嘛，那你看如果他们其实你看警方公布的这个数据，其实你说像也反映出其实在台湾现在还挺悲哀的，就是你怎么做大家都觉得你是黑箱作业，就警方估一个人，他觉得你看警方也在黑箱作业，其实人是那么多。但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个创下历史，昨天呢，其实你发现就是自己在脸书上完全是被洗版的。你说有真的特别到，其实你说他们在结束之后那一个，就大家在那边捡垃圾，就把这个现场不只是人净空，也把这个哇干净的环境还给这个市民。我觉得这是昨天还真的是蛮 挺让人感动的哈。昨天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大家要关注一下。这次呢警方就是吸取了民众占领之前行政院的教训，所以呢就加派了警力在凯道架起大型的铁马，就差不多有6000名的军警在马英九办公室四周戒备，每个人都是戴着头盔盾牌，超过10公斤的装备啊，你可想而知他是非常害怕失控的。还有数十名的这个突击队的成员在马英九办公室的周围要待命，水炮车也到了现场，还出动了台湾宪兵6支反恐部队之一的夜鹰特勤队，晚上也在那驻守，并且计划呢，如果说晚上10点钟仍然有人不散，就会柔性的劝离。马英九和这个江宜桦呢都说取消所有公开行程，坐镇台北关注行程。我们看到呢学生领袖在外面大喊说马英九要出来回应诉求，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等到他出面来正面回应大家这个诉求啊。但你看到这儿又会觉得奇怪，之前马英九不是说我愿意跟学生代表坐下来谈吗？但是其实学生是没有给他机会的。 不，有时候这就是一个角力问题，就像到今天李佩芳还在讲说除非你就是有答应我们，就其实你说双方其实都有这个门槛。那马英九其实出来也开了2次记者会嘛，那中间但学生觉得他还是没诚意嘛，那这个诚意可能就是你得要退回去，得要答应到一个什么程度。可是你说对于马英九来说，其实我可能我的底线在这里，我可能能够答应你的事，好，那我们就回到立法院来这个委员会再来。可是你说我要这拖回去，好像我也做不到，所以双方就卡在这个门槛上。我觉得见不见，昨天有个新闻又很好笑，我记得在看中时，他说马英九其实一般就从他现在你会发现他几次记者会他感觉比较像是主动出击，这后面因为他的金小刀给他献策，就是要他比较主动出击。可是说实在的啦，你包括你说这样几个这学运领袖啊，这几个林非凡啊，这些魏阳这些人嘛，还有陈伟霆，对，他们呢也在上礼拜其实还挺忙的，因为他们会去上政论节目。我还记得我有老同事2个节目在抢人， 是吗？ 对，在抢人，因为这个节目就 delay 到下一个节目，就还在抢人。所以你发现其实学生应该现在双方的那个见面期，我觉得卡在认知上， 就可能学生真的希望马英九要达到了这些条件，可是说真的以马英九现在的位置，他好像又未必能够给出这样的条件，所以你说短时间能够见面，老实讲我觉得真的不太， 而且看学生的要求这样一路走下来，其实是觉得学生好像那个要求一步一步在增加的，就是就比方说我的要求，我可能一开始要求这样，但后来我要求你是要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还要这样，所以我觉得学生的要求是在一点一点增加。然后像马英九他其实以前就经济学人骂他是mother bumbler， 也不叫骂，就是讽刺他吧。那后来当在这个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经济学人又说就是竟然马政府可以允许学生这么长时间的占据立法院，影响整个政府的运作，他们用的是 unusual 这样的一个词，就是这是非常 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对，对 说回到学生的诉求哈，其实你总结起来，它还是那四点。首先呢，就是要退回服贸协议；第二个呢，就是两岸协议的监督要法制化，先立法再审查服贸协议；第三点就是要召开公民宪政会议；第四个呢，是要求朝野立委站出来，要响应人民的诉求。但是你发现呢，就是这个反服贸的运动已经是发展超过两周了，在上个礼拜末的时候就有一些你之前是听不到的声音。之前我们不是采访过陈文茜吗，陈文茜说现在的台湾的社会是没有人敢批评学生，因为你是社会主流，似乎都是反服贸这边的。但是在上周不是有太阳花跟康乃馨之间的对战吗， 还有香蕉， 昨天还真的就我看到香港很多的媒体他们就开始花很多的篇幅去报道那些反对服贸的反服贸的人，大部分那些人都上年纪的，你会发现，而且他们就喊着说学生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并不反对他们，但是我们希望他幡然醒悟。甚至有人说他们占领立法院占领行政院已经够了，已经该回到学校里上课的时间已经到了，而且说你们现在每天出去在外面游行在外面静坐，真正学生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上学，你如果上学没有抓好，你自己的这个竞争力没有上去，你怎么样去对抗韩国对抗日本，你怎么样去对抗大陆，其实说的有道理，但是你现在会觉得这种声音现在才开始出来，是不是说明台湾社会它其实在内部已经开始有一些些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就像其实上一次上礼拜吧，我就刚好可能樊叔还那天没有在3D 嘛，然后我们还讨论这个话题，就陈文茜那一集，我就讲到说其实你说对我自己来说，我反倒已经很多的想法我不是在脸书上去抒发，而是在微信跟微博上，因为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了不起，我讲出来大家就来批评我或干嘛，可是你会发现整个的风向是让你其实不太有理性的空间。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理性的空间，就你我可能讲出来，可是我一丢出来我的想法，可能他下面那个留言就噼啪噼啪。我有朋友昨天他就在那边讲说，其实他可能从的是比较经济或是竞争力上面来觉得看这个服贸事，他也未必觉得服贸肯定没问题，可是你在这个就是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协定要签订，他势必得要付出某些代价。好了，写完这一篇他的一个看法之后，后面的他的朋友们就胖胖胖开始，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真的像我刚刚讲少了这个理性的空间。但你刚刚讲到说现在是不是台湾社会其实有一点声音觉得是应该要适可而止了，你说前一阵子上礼拜也有一个新闻就讲他每天在这个立法院占据的话，每一天要消耗掉百万的这个钱，你说立委要不要领薪水呢，还是领薪水嘛，他没有因为你在立法院我不开会我就没有领薪水嘛，那在那边他可能造成的这些店干嘛的其实都是纳税人要付的钱嘛，可是那林非凡就觉得这是立委自己去造下的这个基因嘛，所以你当然是这些立委要去承担。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在整个纠结在那些问题，但是你问我你说能够怎么解决，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无奈就无奈在其实真的好像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能够怎么解决。 对，未来真是太不可预测。 Cathy 你是刚好在事发的前期是在现场， 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3月19号的时候我还在花莲，然后当天其实等于是他们这个行动开始的第二天嘛，一早上我去我们包车的那个计程车司机，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很爱谈政治的人，他就滔滔不绝的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然后他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司机蛮有意思的，他号称他自己全家都是墨绿啊，已经不是深绿是墨绿，然后他说他们家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因为我当时听他的态度，他其实是比较反对这些学生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 学生有一个在之前其实对于台湾的年轻人的未来，关于这个国家对不对得起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讨论嘛。 嗯嗯， 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啊，现在年轻人就吵着说毕业只能挣到大学毕业只能挣到22000，但是我的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求比22000更多的钱？ 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考的角度了。然后呢，这个司机呢也有说到跟佩芬还有刚才婉素提到的类似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台湾缺乏一个理性的对话的空间，还有包括说你像刚才你说到的反反服贸的这些人跟反服贸的这些人，我觉得大家在讨论好像有些点不在一个层面上，就比方说这些支持服贸的人，他们说的是服贸本身这件事情，或者说他们更多的考虑的是一个经济的效益。那反服贸的现在这些学生群体也好，还有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好，他们现在更多的反的是一个服贸的黑箱作业，对，还有反的是一个觉得台湾的民主在受到一个威胁，他们就大家对话的点其实不太一样。 对，你说关于这个民主哈，其实现在我听到大陆这边还挺流行的一种声音，就是说什么是民主呢？这些立法委员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吧？他们是可以代表你们的民主的吧？可是你们现在把整个立法院都瘫痪了，就他们没有办法代表人民再去行使他们的权利，这是不是本身是一个反民主的行为？但很多的学生当然是不以为然，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我留意到上个礼拜哈，在微信圈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流传的还挺开的，就是一个爸爸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他中间讲的几段也是被大家标红，说这几段也是可能是讲出大家的心声哈，就说到你像辩论，你像沟通，像那种领导这些的课程里面，在国外是非常流行的。在上这些课当中呢，这个爸爸就说他会遇到一些来自台湾的学生，就有一个学生就问他，你在这边受教，在澳洲的时候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他说呢，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不要用台湾的二分法的方式去写作文，老师说你说服别人的时候呢，除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之外，你还得承认另外一方也有对的部分，这样的逻辑才对，才能够得分，最后才能够服人。但是现在我们说到台湾的学生，你看起来是非常激烈，但实际上也没有发生特别激烈到没有办法失控这样一个局面哈。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现在正在直播，那稍微休息等会儿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正在直播。说到这次学运哈，有几个人物也确实是非常密集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就是这几位所谓的学生领袖。但是我发现在措辞上面似乎在香港啊，大家会有意回避领袖这个称谓，我看新闻里面顶多是叫学生代表，很少会用到领袖。我觉得是不是领袖你说一加深他的这个身上的担子啊，或者他承载的一些东西就会比较复杂。 可是我倒觉得现在这一次很多外界对学生运动这个批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担子，你们走上了就你们忘了必须要去有这个肩膀去承担责任。所以我倒觉得如果在担子上面讲，你本身你要有胆子去做这件事情就必须要，要不然就是跟小孩一样，那你要大家把你们当成人的话就必须要能够扛起责任。所以我倒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用语上的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吧。到你说担子的话，我觉得 台湾是用领袖吗？ 代表 领袖， 代表领袖都有哈，都会，他并不会那么刻意去计较一个这样的使用词汇。 好，我们来听几个音频哈，是来自林非帆，那么这次也是三大核心成员之一吧，来听听他的表述，我觉得他的这个演讲能力也是可见一斑的。 转头看看你身旁的朋友，看看他们的脸，认识他们，互相留下联络的方式，不要笑。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排好你们的班表， 三秒到国会报到。这场运动属于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的伙伴，人民就是这个国家的总指挥。马总统，请你接受人民的指挥。昨天马政府的这些回应并没有任何一点具体的承诺，也因此我们占领国会的行动还无法停止。今天绝对不是结束，今天50万人站上街头，我们又写下了台湾的历史上新的一页。 好，我们听到这位说话的同学叫做林非帆，他是88年出生的，现在算起来才26岁，是吧？台南人，现在是台大政治研究所的研究生。那他在学院方面呢，也不是新手了，之前跟陈维霆一样，也是参加过什么野草莓运动啊，还有陈维霆在这个立法院的被询事件。但是这次让他走进媒体和公众的视野，确实应该是之前是可能是没有想到的。但你会发现这几个学生领袖有一个共同特点，当然是年轻了，88年、89年的、90年的都有。陈文婷是90年的吧？陈文婷可能我比较熟悉一些，因为我们记得之前讨论过另外一个反媒体这个怪兽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是在立法院是大骂教育部长， 对， 然后说他是伪善啊，就一大堆反正也不是非常礼貌的言辞。第二天是联合报，他是以头版报道这个同学，于是他就火了。据说刚才佩佩讲，现在政论节目还要抢着这些学生领袖上节目哈。可是你会发现，就这些个学生，他跟台湾的从前的那些学院的领袖相比，他们会除了年轻之外，都是一腔热血之外，还有一些别的特点，包括他们在这个渲染能力啊、煽动能力方面啊，以至于大家会对他们的前途会怎么样看？ 其实讨论过，你说要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讨论到一个点，就是两次的学运，因为说真的，你马上就会对比，就是89年的叶百合嘛，90年的叶百合，对，那时候你会觉得，那时候我在这节目上面讲的是，其实那时候的学运，你会发现你很清楚的前面那一道墙是什么东西，你要推倒是一个什么东西，那就是要废万年的国代。那你要改革嘛，然后要领导人直选，就很明显的那道墙是什么。可是这一次你觉得有啊有啊，我们是反服贸黑箱，可是说真的它绝对不只是一个，它你只能说它是一个引爆点。就像你说昨天走上街头这么多人，你说每一个都只是为了反服贸，我相信如果有机会我在台湾或许我会，但是我绝对可能反的是马英九。我觉得你的这个政府的无能，你很多的政府失能，然后但不见得是一定是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起上一次的学运，一个目的性就感觉现在的东西是有一点散的，就你可能我上街头，对，我是反服贸，可是好像我也没那么反，然后我可能是可能我讨厌马英九更多，所以他觉得大家的失力点是比较散的。然后第二个，你说这些学生都，那当然学运本来都很年轻，可是他们很多时候会来，真的都来自台大政治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 清华的还有， 对，清华，但是台大的肯定都是很大的一个出产来源嘛。那你说当年这些学生呢？你想到说，像现在很有名的郑文灿啊、郑丽文啊，那这些，那说郑文灿现在在干嘛？现在在民进党嘛，本来是要选桃园县长进民进党嘛。那郑丽文呢，本来是在民进党是一个很有名的新生代，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可能理念比较中间化，后来就被党开除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到了就是台大那个。纪念性的那个我一下忘了那个公园，然后去静坐守夜，就抗议他被民党开除。后来他进了国民党了，现在在国民党嘛。那其实这些学运世代很多就是当了走向政治人物嘛。那其实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现在在看这一些学生好了，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当年的电视，你想想那个环境，其实只有三台，他们的宣，然后这三台掌握在谁手中呢？一个政党，国民党的手中，一个就是军事管理部门的手中，还有一个是省政府的手中，是等于说是 国民党国家机器掌控了媒体，所以你说这个传播效应它未必有这么大、可是这一次最大最大，我觉得有很多文章写到它是一个新媒体战，还不是普通电视、新媒体战，它有网络战，网络的文章，然后大家在脸书上面的这些传播的效应，所以它的那个效应是很大。所以你要对比这两次，其实它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可是我上次也提到，我真的会比较，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看这些背后是不是有政党在后面操控，这些学生是不是其实你根本就是绿的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现在说真的，有时候也许可能过于情绪，可是我真的很想十年后再来看看现在的这些人、这些人会在哪里，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做媒体有一种很好，就如果媒体都能记得，我觉得检验是一个很好，在民主机制下检验是一个很好，你现在如果你可以在这边大声疾呼你不要什么什么、如果有一天你走上了政治这条路、你有一天你必须要当这个家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坚守我不要什么什么什么，还是其实你会换了屁股换了脑袋、这是我自己会比较好奇的啦。 其实我刚才佩芬说到几点我蛮有感触的，一个就是说我今天有尝试去刚听刚才这个林非帆的这个演讲、我有试着看一遍，再加上不看然后只是听一遍，这两个感觉差很多。 是吗？ 对，因为当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场的一个气氛，然后你会看到他的表情，他的泪或者说他哽咽的那个情况、然后你就会受到他那个情绪的感染。但是当你只是听的时候，因为你当你听的时候你会更多的关注他讲话的 内容，对， 你会觉得他的内容上面有什么特别说服人的吗？其实没有、就是他的讲话更多的是煽动情绪、但是是不是可以特别有说服力，比方说我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上，我会被他的话所去煽动去跟他加入这个行动吗？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意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煽动，然后再加上就是佩芬刚才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夹杂在里面，大家有不同的目的，只是说我们现在统一一个名称叫黑山军，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不是民进党，我们反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反。然后比方说那次其实3月19号就是学运开始的第二天，当时我是在已经到了台北，然后我就从我住的地方就是台北车站走去这个立法院的现场、那我一路上看到很多学生就迎面走来，我听到他们最多的讨论其实不是说这个服贸怎么怎么样、我听到很多的一句话，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马英九怎么还不下台。 我还以为说林非帆怎么长那么帅。 没有，我觉得对林非帆的这个领袖形象的塑造是到了比较后期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也走向一个比较偏激的地方，是有很多人叫他出来选总统，然后还有人已经有女粉丝就说啊林非帆好帅，真的是有这样的人， 林非帆专业了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担忧的一点是，我觉得他现在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他可能会更多的时候会不顾那么多的一些利益的考量，他只是为了可能为了民众发声，或者说作为一个学生的领袖在发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他真的借由这次机会就走上了一个从政的道路，比方说刚才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声音说他是台南人嘛，他可以回去选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可悲的事情，因为我很怕的是当他真的入了某个政党，或者说当他真的要开始从政了，他所想的问题，就他受到的利益的牵绊很多就会比较多，他那个时候在想的可能就不是我要为民众发声了，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考量，那他就过早的变成了一个可能会面目可憎的政客。 其实我们总结起来，你说破可能要比利要容易一些、就是你当你真正是处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可能你的所思所想就完全不一样。但你说这几个人物让你想到谁？香港黄之锋嘛、十几岁，人家还没上大学，也没有上研究生，中学生，他有这么一个感召能力。我记得当时他是怎么火起来的，也是在 Facebook 上传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电视台访问他，他对着电视台巴拉巴拉巴拉一口气大概起码说了7-8分钟，就是头头是道，就谈政治和他们就学生们学民思潮应该做些什么。当时底下那些所谓的80后的这些相对黄之锋来说已经是前辈了，说这个是明日之星，必定是大有可为。而且你又看到后来媒体就不断的推波助澜，就是包括报纸啊写专栏啊上电视啊主持节目啊什么都有他，以至于他去参加香港的某些考试，在外面都会有很多的记者在等着他。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一个初中生他要考验的就不仅仅是说他必须以后面对哪条职业发展，就是学业还不知道能不能正常的完成呢。但你会发现这孩子他经过这些的历练之后，整个人会变得非常的早熟。 就他说出来的话就不像是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能讲出来的话，而且他的这个家庭背景也会深深的影响他。所以我现在就非常好奇，我说台湾的这三大学生领袖他们自己是什么样一个家庭背景。我就发现陈维霆他可以说是这个家庭还比较贫寒，因为他父母就在早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呢他的这个早期应该是就不是跟一般的孩子那么受到父母的关爱呀，或者家里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可以说是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比较早熟。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魏阳之前不是遭到羁押吗，后来是出来之后又新闻又非常煽情，说跟妹妹和妈妈拥抱什么的，他的这个外曾祖父也是在台湾非常早年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名的杨奎，对吧，后来是被判刑，也可以说呢是为了某些的运动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就说这些它是有传统的，台湾是有传统，香港也是有传统的，而且你在看到这些所谓的有一个明日之星的成长道路之后，也会激发底下的就是来者会觉得这将来是我们可以遵循的一个成才之路，会不会？但是你又不知道他们塑造的这个效应到底是好还是坏的。因为我听过香港政界他们有一套理论哈，就说某几个政党，一个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比较保守的，另外就非常激进的。有一些说法就说呢，香港最牛的人不会去从政的，一般都是在商界。你说当个公务员有什么好呢？当个行政长官有什么好呢？每天被人骂。但是这一帮孩子他们真的是对政治是有一种抱负和觉得我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能够来发声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激烈的那一方。他说你们太保守，我已经看不到你们前面还有什么样的空间，甚至在他们发展圆熟的时候，大家想到是怎么样去追求个人的利益。但你在激进那边你是能够看到空间的，所以你就看到是前年吧，选立法会的时候，不是香港一帮80后的选议员嘛，虽然是退后了，但是虽然最后是失败了，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80后的社运分子也是走入大家的视野。可是经过几年之后呢，你又发现他们又似乎又慢慢的退出了，因为几年之后如果没有一些再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件，他们又没有再起到引领的效果的时候，也是会被公众遗忘的。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吊诡，我觉得民族有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多时候存在矛盾。你就像今天他们这些，你我们可以台湾很喜欢用穿皮鞋跟穿草鞋，或者你根本是打赤脚，像民进党或是这些走街头运动人，他像是天生穿草鞋，或是但国民党那种就是从小就不是就是平平顺顺的，像马英九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是穿皮鞋一路穿皮鞋。可你会发现如果以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这个服贸跟两岸这上面的关系来说，你会发现这些在街头上穿草鞋的人，他们在两岸上面好像是比较关上门的，比较那你要说其实马英九他把门打开了，他卖台他是非常激进，但是他是穿皮鞋的。你会发现其实街头运动有一天你到了当家做主的时候，他的作为未必是开放的，他有些时候他会更趋于保守，就至少在台湾就这两党上面的。那你会发现你说国民党一下就是那种乖乖牌干嘛的，可他上去他做的东西似乎会比较多一点，我不能说他一定对，我是说他可能在这个开展性上好像做的稍多一点。那当然讲话上面就当然陈水扁你说这种想喊什么就那是一个街头风格嘛，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未必搞街头运动上了台他就一定可以大名大就大开门。可是你说另外来说，其实刚刚讨论学生运动，我们很多时候去质疑他或是去觉得他们有一些可能也许做的不够好的地方，那不代表我觉得不应该上这个街头或干嘛。你说在这个学生运动里面，其实我整个路上面，你可能立法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能我现在会觉得是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据点，但我并不觉得可能一开始是个错。我始终觉得你要这个政府，你要能够让大家离开课堂离开家里走上街头，你肯定有你不对的地方。那绝对不是真的我在家上网看电视吃饭，真的我何必去 尝这个 浑手。你跟 李登辉一样看着心痛 吗？那真的是心痛。你真我心痛可能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倒也不是这个点上。可是你说到为什么我会觉得开始更多的希望他们有理性来说服我，就是在行政院的那一次失控真的我觉得在那一次那个点上。所以你说发现昨天为什么大家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准时哦，大家要守秩序哦，我们要就是他们要让外界证明我们真的不是暴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次行政院这个失控之后，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香港很多例子，我真的觉得学生年轻应该 有理想是一个比起现在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非常 值得赞赏， 非常值得赞赏，只是说很多东西重点里面很多的行为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步骤或者是他们的很多说话，我觉得可能我们会比较严格的，当然有些人觉得因为他们是学生所以不该那么严苛，可是我觉得学生也是大人，他们也希望被当作大人来尊重嘛，对，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像大人，所以他们才走向街头，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倒不是不支持，而是希望你用理性来说服我。对， 好，这里是三D化新闻，我们再休息会儿吧，等会儿再接着讨论台湾的这个反服贸学运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我们说到反服贸协议呢，国民党马英九可以说是陷入泥潭哈。按理说，得意的肯定是民进党吧，但发现好像也不完全是，因为昨天的这个游行现场，你就看到了苏贞昌，他就被民众呛声。民众说什么，他说民进党认真点，我有投票权是就投民进党，但是我现在对民进党也非常失望，你苏贞昌就不要再选什么领导人了。苏贞昌他在现场没有多做什么回应哈，就现在有一种分歧，说呢民进党在这次运动当中呢被边缘化，他一开始呢就没有反对，完全反对服贸协议，所以呢你在街头也没有能够像当年一样引领民主运动，就再一次凸显了绿营在两岸政策在经济战略上既有的弱点，这个说的也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就是刚才 Cathy 我们休息间聊到的哈，你会发现呢，民进党的几大领袖，包括苏贞昌啊、谢长廷啊、蔡英文啊，就甚至前行政院长尤锡坤，还有这个吕秀莲，就这些天王级人士呢，他们的得到民众方面的反应也是不太一致的。就包括蔡英文，他呢说啊，学生非常勇敢，又很有组织，很有纪律，但实际上呢。别人对他的呛声又确实要少于苏贞昌的，那确实反映他们在民众当中的形象是有这么大落差吗？而且是绿营他这次真的能不能捞到一些实质性的帮助，比如说2016真的就变天了。 其实最近这两天脸书上也流传了一张照片，他就是这几大天王，也包括蔡英文啊，就这几大天王坐在那时候刚占领立法院的时候，他们坐在那个地上不是静坐支援吗？然后下面就有字，你们支不支持啊？你们要不要脸啊？就是这些。那你刚刚讲到，其实我们刚刚在广告舞台也提到，你说台湾有时候你说这个民主，有时候也许大陆朋友会觉得，你看这民主搞成这样，到底有什么好？可是你说问我要不要，我觉得还是要。但他有没有些你说有趣，但是也说其实是挺可悲的事。当一个政治明星塑造出来的时候，人民对他的包容力真的是无限的强。你不要说现在我们说为什么对蔡英文这么包容力，当年的马英九不也这样吗？你说从他的一路上他这样被保护的好好，我相信其实到他从当年到现在这段心路历程，他肯定也会自己也觉得非常难过，为什么会到今天这种，对，从人气非常有人气，就是很有气势的气，人气王变成人气抛弃的气，人气王。我觉得这中间当然他自己必须要检讨。可是你说到最这绿营这几个天王，第一啦，我觉得可能最主要蔡英文，其实你发现他其实从去年不做民党主席之后，他一直不止他不做民党主席之后，他一直以来在学生这一块经营的非常的深。他走入校园去做活动，所以这一块的你也说是他的铁票，真的。 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他不需要做什么， 就是个人魅力很强，是吗？ 就是魅力，然后去那边聊聊天，聊聊听听学生说话。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其实当年马英九也就是这样。你说马英九真的做了什么，或台北市长那些啊，真的有什么？其实不是。但是当你是一个政治明星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台湾人民的包容力真的很强的。那你在这是跟学运嘛，是学运是学生为主的这一次的运动，所以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基底就是蔡英文的这个族群。还有呢，其实，在 在操作上，我觉得蔡英文在一路上他所包装他所发言的，他其实相对是比较低调的。可你不像，因为说真的，现在这个民进党的家是苏贞昌在当，他立法院还有他的立委在，所以他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轻描淡写两句，他可能也必须要发新闻稿，必须要对炮要打马英九，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政治味是比较重的。那其他那几个是简单来说，我就有点说是因为过气了，所以大家也其实不 care 他们做 什么，太现实了。 而且你说放在希望未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也许这些绿营支持者或者是不喜欢国民党之外的要总是要一个人要寄托，那现在可能会比较看得到是蔡英文嘛，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一次感觉好像大家都站出来，为什么大家对蔡英文好像就是包容力是比较强的，也是这样。那你包括昨天上街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很厉害的，这些民进党的这些立委其实他们也知道风向的。你发现昨天其实很多人上街嘛，可你发现这些民进党的年轻中生代或者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党工立委，他们会PO小英，你看小英也来上街头了，对，但都没有人PO主席上街头，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很微妙的这些东西。那你说这一次民进党能不能收割到什么东西？马上年底就是七合一嘛，就可以见证。可是你要想，现在走不管他是50万还是10万，可是台湾有2300万人，还有很多人是属于 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但他们可能是关键的中间选票。那这些人他其实未必，他现在可能很讨厌马英九，可他也会有理性的去观察你民进党，我这一票或许我不投给国民党，可是我投不投得下去民进党，这我会检验嘛。所以你说到时候民党能不能收割到什么，至少这次你刚刚樊叔也讲了，其实在两岸上面更凸显到他左右不是人的一个尴尬处境。然后另外就是在这收割上，你未必能把，就是越是大家质疑这个学运背后有政治人意，那学运也越要跟这些人切割的清楚嘛。 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民党在这一次真的着力点是非常少的。对，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学运刚刚开始的时候民进党就有很多的人去到这个立法院的现场，然后甚至还在现场高喊这个动算，然后呢当时就有很多这个学生是很清醒的，他们就意识到说他们有可能是来抢夺我们的这个革命的果实的，所以就立刻跟他们做一个切割。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学生运动的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是说他反服贸背后的台湾社会四大矛盾，其中有一共是世代矛盾、蓝绿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斗这四个。我觉得世代矛盾跟国民党内斗都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他在写蓝绿矛盾跟阶级矛盾的时候，他有写到很特别的一点，他就这篇文章是认为说这个蓝绿矛盾其实说到底是阶级矛盾，这个有点像刚才佩芬说的草鞋跟皮鞋的问题。然后就是说这个国民党不管是现在在当政的这些人，还是未来的比方说连胜文也好、朱立伦也好，这些新星他们都是贵族出身，然后呢都是这个二代或者是甚至是 N 代，然后包括这个吴志阳也是 N 代了。然后呢再说到这个民进党，他们可能一直给人的是一种这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印象，然后呢可能也他们也会在这个宣传上刻意的去强调自己草根性的这一点，但是蔡英文好像就是属于走在这个中间一点的了，因为他给人的是一种非常温婉的，然后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个形象，但他本身又是民进党，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佩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蔡英文现在是一个明日之星的一个原因吧。 而且你保持模糊其实是最好的保护色， 是低调的时候其实也不代表大家就把你忘了，可能也跟当年他选举差一点就被选上，就大家会不会在心理上有一种天然同情在里面，甚至对他会寄予更多的期望，因为现在国民党也就那样，也确实你说说他什么好呢。好，三立化新闻我们再稍事休息，等会儿进入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说说这个跟刚才我们提到过的90年的野百合学运哈，这次的学运在什么地方可以再进行一些比较。另外呢就是你看台湾其实说游行我们也说过很多次，那台湾有这么多的游行，为什么民众还是觉得一直都得不到我们心里想要的所谓的公平和正义。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佩芬， 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好，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过哈，就是在90年的野百合学院。那为什么会讲到这次呢？首先在领导人的反应方面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我记得在这次太阳花学院的早期，大家对于马英九的这个回应呢就更加的不满，当时他还没有出来，就连江宜桦的那个行政院的他来立法会见了15分钟都没有，他自己也没有亲自出来开见面会。当时呢就很多人批评他说，你跟90年李登辉时期他做的事情是完全你没法比的。但是我印象当中他在90年的学院当中啊，这个马英九他是也有担当过角色的， 嗯 嗯， 但是现在比起来，似乎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哈，他是站在他从前也许是不喜欢的那类 嗯 里面了，但是时至今日已经是没有办法可以体察到的当年那个位子上的感觉了。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要看一个情境、你要说当年他们学生的诉求呢，其实刚刚好也正是李登辉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当然李登辉可以非常快的去做这个回应，因为他本身就想要推动这个本土化还有这些、这些万年国代的改革，所以你应该说这些学生只不过就是拿了这个点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是时势造英雄，你会觉得现在回都看哇，那时候李登辉好像有第一时间回应他，那是因为他本身也这样做。可是现在台湾的这相对状况是非常的，我只能说非常尴尬。你问我、我也真的不能说他哪一个是对。就你刚刚我们最早去讲到说，为什么觉得好像很多从草根，为什么民党就是有草根来讲、说福茂本身，我们其实已经聊很久了。大家质疑他，很多人质疑他，可能未必是他怎么样跟中国大陆有怎么样，而是说你图利的，你说大家得利是某些人得利嘛，可能大部分人是没有得利、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质疑到这一点。可你刚刚讲到马英九的角色，其实我这在民主上你真的 只能一声叹息， 真的只能一声叹息。但我只能说很多时候你换了这个位置，你要思考的东西真的不一样。那政治之和或者说媒体的存在，有时候就是不断的把它拿来检验，可是有时候这个检验值真的不能是这样的二分法。那只能说可能太复杂太无奈，我只能在一声长叹吧。 但是我就刚才留下一个疑问哈，你说说到游行台湾并不少，你从之前的反核到反媒体垄断到童仲秋的事件，包括学生们的这个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他们对于媒体对于这些政党的抽水怪们他们是非常警惕的，就是谨防要抢夺我们的这个革命的成果。但是这次你会发现尽管说游行这么多哈，似乎都是没有得到台湾人他最终的一个结果的要求，公平正义。有人就说你台湾跟香港一样，现在都是卡住了，你卡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和你目前的政治制度当中。 我简短说一下，我觉得我上次提到大家走上街头的时候捍卫的那个价值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去迷失的。这次大家觉得我们就是因为马英九政府伤害了民主，可是我们有时候要反思到底什么是民主。就像说冲到行政院上警察执法是不是民主，我觉得这才是民主。如果我们授予这些人公权力，如果这些人不执法，这就不是民主。所以当我们去上街头去捍卫某一些东西的时候，可是我真的觉得往往在街头上他反而迷失掉的是你去捍卫的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困难吧，对。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台湾的困境就到这，你刚刚讲到很多游行事，可是如果可以因为你上街游行司法就改变判决，马上立法院就可以推翻决议就做任何的事，我觉得这不是民主。但是上街头是一种出发，让当权者听到人民的声音，但是我们真正的解决还是在我们手上的那一张票，而不是上街头叫他改变。如果他真的上街头改变的话，那真的不叫民主。对， 我刚才樊总说到说为什么还是大家想要的这个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其实我有在想，就是民主它最后的结果你希望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妥协。它并不是因为永远有人的公平正义是没有得到的。像这次也有很多人说，包括说马英九为什么这么软弱，然后呢对这次事件也有人评论是民主成功，有人评论是民主失败，为什么大家差异会那么远。实际上就是民主它最后只不过是要一个妥协而已。比方说马英九你可以强硬，但如果你强硬之后大家还能支持你而不再次反你的话，那就证明你成功了。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执政能力的话，那你就要接受大家去反你。所以民主到最后我觉得达到一个妥协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没错，有的人说的好像政治它就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但是政治它中间有一个礼貌，有一个 polite 所在。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要参与其中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要谨记的一个原则。 那现在台湾的反服贸的协议呢，已经是差不多两周时间了。究竟呢，它是一个持久战？学生们还有什么样的招数？包括马英九他会怎么样去接招啊？这一切目前来说都是不得而知。那没有办法，我们只会为大家继续的关注。那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来发表你自己对于这样一个事件的看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是 Kathy。 明天见。